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，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，给你超多期待，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。 停停停，你在说什么呀？ 经典969，让你的耳朵不疲惫，全天都是好声音。怎么样，约吗？ 那必须的，约约约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49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大家好，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，找安全放心的家政服务，请选管家帮。月嫂、保姆、保洁、管家式服务，让您家庭后顾无忧。咨询电话95081。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，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。一站式旅游服务，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。咨询专线400-156-1616。 买包买衣服，换好工作，上工 三工作，靠前程无忧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经典969，音乐留声机，周周带你听经典。 爱得太真，太容易让自己牺牲，太容易让自己沉沦，太容易孤孤一阵，满是伤痕。 市政府的通告，从7月10号开始，本市将会迎来新一轮的尾号限行的轮换。2017年的7月10号到10月8号将会实行新一轮的尾号轮换政策。周一的限行车牌尾号为2和7，周二为3和8，周三为4和9，周四为5和0，周五为1和6。车牌尾号是英文字母的，按照0来管理。在这里要提醒广大的车友朋友们，提前熟知车牌尾号轮换的相关情况。今天969，跟周周一起听资讯。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工作又取得了新的成果，而在近日，京津冀三地也共同发布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的规划，这也是我国首个跨区域的人才规划政策，同时也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人才的专项规划。规划提出了一个远期的目标，是在2030年，京津冀将会基本建成世界高端人才的聚集区。从环保部日前召开的党组会议获悉，环保部门将会加快建立雄安新区生态环境保护专家的顾问组，定期开展调研，指导相关工作，并提出具体的政策和建议。针对百度公司无人驾驶汽车上道路行驶一事，北京的交管官微近日也回应称，支持无人驾驶技术的创新，但是应该依法、安全和科学的进行，对于违法和违规行为将会进行依法查处。 一路走来，